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，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委婉的歌声最能沁人心脾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虽然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歌曲停止的那一瞬间，悠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，唯美的画面呢也会呈现在眼前。个人认为老狼和王静的版本是最为经典的，老狼的声音呢很低沉很有磁性，王静呢又是很温暖很慵懒的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像是回到了三年前。歌曲呢总是有这样的魅力，就算人已经不在了，时间地点都变了，它总是能够让你回忆起过去点点滴滴的美好。音乐导航正在直播，来听两首经典的作品，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以及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。 轻声地说，嘿。

广告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前行。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薛之谦的《演员》。这些用工作职业做歌名的歌曲，不知道你听过多少首？这些歌名有你的职业吗？这些用职业做歌名的歌曲，不仅歌名容易记住，而且也很好听。说到用职业做歌名的歌，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薛之谦的《演员》吧？《演员》这首歌已经是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有谁会不知道呢？我也是听了《演员》后突然想起了这张歌单，也是搜集了很多关于这些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就来听这些作品，来听李荣浩《模特》。 在身上啊，无缘